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变换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特普力强脂，经典传承1976，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，植物铺贴更环保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十一假期正赶上京城最美的季节，一直是市属公园游人接待量最高的时候。长假期间，市属公园都有哪些好玩好看的活动景致？请听报道。 天坛公园在申月署举办国庆专场音乐会，游人可以在这里聆听传承几千年的中和韶乐。天坛公园宣传科副科长邢启新介绍， 1号到5号每天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下午2点半到3点，一天两次，为大家演奏祭祀乐、宫廷乐，有专家介绍，游客呢还可以上台体验古乐器，甚至参与演出。 10月4号是世界动物日，北京动物园在科普馆将举办科普互动活动。动物园经营管理科科长任民说， 4号上午的9点半会首次推出动物剧《我想有个家》，还有活体昆虫的一个展示及讲解，还有一个手工 DIY 的一个蜘蛛制作。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廖祥刘介绍，国庆假期市属公园为游客准备了多种口味的文化大餐， 主要有国庆游园科普体验、特色花展、文化展览4类，将近30项。最主要的看点还是花展，比如说北直的月季菊花市花展，颐和园的桂花文化展，包括天坛也有主题菊展，北海也有开封菊花文化节。预计国庆期间可能会接待300万人，按照往年的常规，高峰会出现在3号到5号之间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。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《样式雷》今晚继续上演，为观众上演一段清朝末年建筑世家样式雷第6、7代传人雷思启、雷廷昌父子重修圆明园的传奇故事。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今晚继续上演青年导演黄莹的新国剧《西游记》，这部剧讲述了玄奘赴西天取经，历经9981难，终于到达西天，取得真经，修成正果的故事。本月12号，由陈世铮导演执导的《霸王别姬》将作为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幕演出亮相。《霸王别姬》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传世之作，这次演绎霸王和虞姬的分别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杨炽和丁小军。这个版本保留了京剧的传统唱腔，舞台环境却设计得很抽象，并融入了现代舞的成分。以色列国师级导演、剧作家约书亚·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《犹太城》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。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，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。目前《犹太城》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，剧中人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，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，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。这部剧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，并开展全国巡演。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“如梦剧场”，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，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。 快别幻想了，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，道路救援、空中救援随时待命，伴您放心出行。 4001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香山路、碧云寺路、香山南路车辆行驶缓慢，香泉环岛各个方向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